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Relax, be patient, and enjoy yourself. Learning English should be fun. No pains, no gain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英语 PK 台，大家学起来。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the most entertaining online English study show, Going for Gold. Live on am774.com, learn English free, fun, and fast. Ladies and gentlemen, join our workshop. 最生动的在线英语学习，最酷最地道的英语表达，最强的外教团队，带给你每日新鲜的轻松英语课堂。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every day, 2 PM, live on am774.com.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晶晶好，各位小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韩刚老师。八月的最后一天，才到了八月的尾巴，还是如约我们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课啊。今天的韩老师又为我们挑选出了一篇外刊精读啊，今天这个主题呢跟经济相关，韩老师为什么为我们选出一篇这样的文章呢？ 其实大家看到晶晶发的这个配图了没有？有一个字是非常的扎眼，很耀眼哈， 如此的贴切。 对对对，穷字哈。当然呢，这个咱们不是要讲穷这个问题哈，是讲这个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讲到了这个消费降级。其实我也是深有感触，我的消费也在降级。 哦，是吗？韩老师的生活中有哪些亲身的例子啊？ 比如现在只能喝可乐了。 哦，以前要喝点儿。 升级的可乐， 现在只喝可乐了。 对对对。 好，那看来呀，可能这个所谓的消费降级，是不是都出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以前是出门必打车，现在有没有说，哎，觉得骑骑小黄车也挺好的？ 对，由打变成了骑。 对，由打变成骑。 对， 哎，那今天这篇文章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学习啊！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反馈说，与自己的生活确实有些关联，也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啊。聊天室同学们都准备好了，有同学都说了，穷。没错，就是这个词。好，那今儿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好，这篇文章呢来自 New York Times， 翻译呢也是来自纽时的中文网。标题叫做 China's Consumption Downgrade， 中国消费降级。 Skip avocados, cocktails and kids， 不生孩子，不约会，不吃牛油果，不喝鸡尾酒。这个标题也是挺新颖的 啊，特别的有代入感哈。那么这个地方呢，从语言点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点呢，就是给大家讲的这个里边的消费降级的表达，大家来看一下哈。好 ，consumption downgrade， 这个 downgrade 它的反义词大家很熟了哈，就是晶晶来代表大家回答一下。 它的反义词就是 upgrade。 对，哎，这个 downgrade 和 upgrade 大家要注意啊，这两个就是这一对反义词呢，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在我们之前这个课上呢给大家讲过哈，比如说 upgrade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进行升级，对什么什么进行换代，升级换代，升级改造，改造升级，这些表达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词啊 upgrade 来做 upgrade something。那么如果是名词的话呢，那你可以说什么 ？It's an upgrade， 这是一个升级。 嗯， 哎，对， 它可以做名词 ，an upgrade。 对， 也可以说 an downgrade。 没错，没错，这个哎，这个 downgrade 当然就是要往下降了，对不对？ 嗯，是的，哈、哎， 是。 好，这篇文章呢，确实是哈关注到了消费降级的中国的年轻人啊，一会儿要列举一些现象，大家对号入入座哈，看自己生活中有没有。啊，俗话说，现在都流行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对， 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消费降级是不是也戳中了你的心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正文。陈思琪 doesn't eat out so much anymore. 一个叫陈思琪的人啊，他已经不怎么出去吃饭了。李可丽 cut down on travel and takes her son to a public playground instead. 李可丽呢，已经减少了旅游开支，转而带着儿子去公共游乐场了。王家志 stopped dating. 王家志不再出去约会了。Welcome to China's consumption downgrade culture. 欢迎了解中国的消费降级文化。A potentially worrisome development for Beijing and the world. 这一发展啊，对北京和世界来说，可能是一个令人有些担忧的问题。 嗯哼 ，OK 啊，这段呢描写的非常生动哈。我们除了语言点之外呢，我们来先看啊，就是老外他们写东西的时候，大家看写的是不是很生动、很具体，对吧？哎，咱们中国人呢，可能上来就会扣一个大帽子，说中国消费啊降级了啊，中国怎么什么什么，会啰列很多的这种比较理论的东西啊。老外写的特别生动，这一点呢，大家从写作的角度要学一下哈。我们来看里面的语言点，第一个就是，哎，不出去吃饭了。Eat out. 我们这个出去吃饭啊，出去搓一顿，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啊 ？Dine out. Dine out. Dine 也是吃饭。 哎，对。 Dine out 就是在外面吃饭。 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课给大家讲的，就是说，哎，这个大吃大喝，我们要出去大吃大喝，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叫 wine and dine。 Wine and dine. 对， 又有 wine and dine, 又有吃又有喝。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提到过，说什么要禁止大吃大喝啊，就利用公款吃喝，那就是 wining and dining at public costs. 同学们可赶紧记下来啊，这吃吃喝喝的词语 wining and dining. At public costs. At public costs. Costs. 对， 在公共场什么？ 在利用公共的资本， 利用公共资本， 对，利用公家的钱，对， 大吃大喝， 哎，对对对， 哎呀，这个大吃大喝我们可是学到了哈、就是、，wine and dine 就是公款吃喝， 由这个 eat out 补充出来的，外面吃饭下馆子也可以说成是 dine out， 对。还有一个小词啊，晶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我们在看外刊的时候，今天上午正好读了一篇外刊，里边谈到了说这个小吃店。小吃店呢，我们一般都知道叫 snack bar， 对吧？哎、snack bar，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词就是 eatery， 这个 eat 后面加 e r y， eatery， 比如说，哎，这个这是一个什么 noodle eatery 啊，是一个面馆儿，哎，对，还可以叫什么？还可以叫一个 noodle joint， 哎 ，eating joint， 大家注意啊，这个 joint 就是那个节点 ，j o i n t。大家记得了没有啊？比如说啊 ，noodle joint， noodle eatery， 就是我们所说的小面馆， 哎，吃东西的地儿。 哎，对对对，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的生动。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我对英语接触的比较越来越多哈、啊，就是对英文啊感觉越来越深，就是英文真的太生动了，比我们的中文我觉得要更有那个代入感，真的更有代入感。 哦、是不是觉得越学习越喜欢，越喜欢又越学习？ 哦、没错没错，我觉得英语就是一个 wonderland。 Wonderland 对 是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世界，真是 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神奇的世界啊！ 对，你不用去九寨沟， 咱们也可以去八八宝。 没有，来这个 PK 台就好了。 哎，这个我们抛砖引玉了哈， 是、 跟着韩老师学习，可以韩老师的旁征博引，让我们不仅在学习当下课堂里的文本里的这些词汇，我们可以补充更多。今天一个大吃大喝就让我们震惊了，还有小吃店哈 ，eatery 都记下来哦 ，noodle joint。街边的小面馆儿，真好。 是，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就说，哎，这个人啊，减少了旅游开支哈。我们很多同学呢，我们要反思，如果让你来汉道英的话，大家第一反应遇到了减少，哎呀，谁不会啊？那不就是 reduce？ 我们脑子里啊，减少可能就是 reduce、decrease 这样的一些词，对吧？但是你看一下老外他的用词啊，他一定是要多用几个，比如说我们在之前上课给他补充的减少，比如说裁员 cut jobs， 大家还记不记得 cut jobs？减少裁掉多少人 ，cut 多少 jobs。 嗯， 哎，对对对。那么 cut 就有减少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你像这个地方的减少呢，它就是 cut down on 我们讲过哈，英文呢它是补充的词越多会显得越生动。我们之前给晶晶也说过，比如说请进，好多同学说 come in， 但是呢晶晶会怎么说？ come on in。 哎，你为什么要加一个 on？ 你会觉得 它更有味道一些。 哎，没错没错，更有味道。哎，就是 PK 台也是一样的，对吧？有了晶晶显得就是更有这个 spicy 的感觉，对吧？哎，很有味道，对不对？ 好，老师一来增加了我的光环啊。 没没，确实就这样子哈，就是这个英文你就记住啊，它正是这样子的。哎， cut back， 还有哎 cut down on， 哎，就是加的越多这个感觉就越好。其实你完全可以用 cut，比如说 legally cut travel， 可不可以？ 没问题。 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人家就是要用一个动词后边呢牵引着不同的小介词啊什么的来组成新的组合。 嗯，如果用心的同学呢翻译一下你之前听我们 PK 台的这个我们带你学翻译的节目的笔记，你会发现我之前给大家补充过的，说错过了机会我们一般会说 miss an opportunity， 但是呢我们还可以说 miss out an opportunity， 还可以说 miss out on an opportunity， 是异曲同工之妙， 就 do re mi 了，你看你选哪一个。 哎，没错没错， miss out 和 miss out on。 嗯， 哎， 这下就地不地道，这水准啊就立见分晓了。好，这里的 cut down on 不是说完全砍掉，而是说削减了自己的旅游开支，然后呢把儿子带到公共游乐场去，就不去带去旅游了啊。小朋友也挺委屈的。 对对，这地方有一个公共游乐场哈，我们经常说的游乐园，大家有没有同学知道怎么说的？游乐园， 游乐园应该是游乐园吧？ 哎，叫 amusement park。 对对对，哎，大家记住啊，游乐场是这一个 public playground， 就是一个小朋友玩的一个地方，对吧？ 一个空地儿， 哎，一个空地儿，没错没错。啊，而这个游乐园它是一个专门的，比如说咱们大人也可以去游乐园嘛，对吧？ amusement park。 人家游乐园是有专门游乐设施的场地，你这个 playground， 你就玩玩花玩草玩玩树的什么的，玩玩石子玩玩沙的就可以了。 是是是。 好， public playground instead。 嗯， 好，我们来看这位王家志呢 ，stop dating， 也不再出去约会了。 嗯，这个约会哈，我们经常一谈到约会就是 dating， 对吧？啊 ，dating， 在前几天呢，我看一个美剧里边谈的说什么，你在那个约会网站上呢，你的那个简介是怎么写的？哎，约会网站那个简介你怎么写的？那个简介大家知道那个简介怎么说吗？ 完了，这地儿可不能说 resume 了吧？ 对对，它叫什么 ？dating profile， 你的 profile， profile， 你的一些资料。 对对，你的画像，比如说晶晶啊，身高1.8米啊，大长腿，对吧？哎，对，美女啊，就是这样子 啊。那他这个 profile， 那就是赤裸裸的你的。赤裸裸的你的一个外在形象。 没，它其实就是一个简介啊，因为我们经常谈到的说企业简介就叫 corporate profile。 哎，一个对你的呀多面而全方位的描述。 对啊，比如晶晶啊，这个方龄啊18 对对对啊，身高1.8米，对吧？ 对， 哎，对对， 就这种，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什么身高、血型、爱好。 哎，没错没错， 爱好， 没错， 自己的一些喜好，平时的习惯， 是 这种叫 profile， 自己多方面的一个大概信息的综合， 对， 叫 profile。这个词大家应该在聊天室当中写一写啊，有了，写出来了啊， 对 ，P R O F I， 没错 ，L E， 没错，这个 profile 还可以做动词啊 ，profile somebody 啊，给谁谁进行画像 哦， 比如晶晶可以对我们的听众啊进行一个画像，比如我们的听众的平均年龄是，比如说19.5岁，对吧？ 嗯， 哎，基本上在大学生占到了79.88%，对吧？ 嗯， 哎，这就是 profile our audience。哎，就是这样子。 哦，明白了，给什么画像啊？ 哎，对。 Welcome to China's consumption downgrade culture。这里它 welcome to 还不是说欢迎啊，也有欢迎的意思，就是欢迎了解中国的消费降级文化。给你三个例子，大概你就知道了啊。我勾勒出来了一幅生态。 没错，没错。 A potentially worrisome development。 好，这个地方呢，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表达啊。A potentially worrisome development for Beijing and the world 里边的这个表述啊。首先来看到这个 development， 大家来看它前面有一个不定冠词 a 什么样的 development？ 哎，在这个译文当中呢，哎，它把它翻成了发展。其实呢，我觉得更准确的应该叫什么？这一发展趋势。要加一个趋势，大家记不记得？ 哦， 对啊 ，development 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它指的是发展趋势的意思，大家要记住。 哦，它做可数名词的时候是发展趋势的意思。 对，比如说我们密切关注最新的事态的进展，哎，事态的进展， 或者事态的发展，最新的事态的发展密切关注，我们就叫 closely follow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omething、 oh, closely follow the latest development for something、 哎、对，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嗯、development、当然我们也知道哈，这个 development 在我们的房地产业呢用的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楼盘， 楼盘， 哎， 对，韩老师上次也提到过了， 没错没错，大家应该还记得哈， 嗯，因为它是开发出来的、 okay、是的是 development 楼盘， 对， 当然我们也平时少用这个 worrisome 这个词哈，令人担忧的，令人忧虑的， 是这个 worrisome 它一般指的就是东西哈、哎、某个东西呢让人担忧的，一定要不要用错了哈、嗯、如果是你担忧某个东西不能说什么 I'm worrisome 是不对的， worrisome 是修饰东西，东西让人担忧的， 哦，令人担忧的，它一定要加在一个名词前面， 对， 修饰它， 没错。 好，接下来看第二段，说多年来啊，中国讲的都是消费升级。 For years, the conversation in China was about consumption upgrades. 来了这个词，升级 upgrades。 对、我们其实刚才呢已经谈了很多次了，这个 upgrade、就表示、升级哈、其实呢大家、我要考一考大家了哈，我们经常在谈到说、我们中国有两个，反正我是比较了解的两个很有名的啊，网上经常说到的两个高中，一个是毛坦中学，对吗？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衡水一中，是吗？ 嗯， 对，比如这两个、高中、大学升学率达到了 99%、大家来想一想升学率该怎么说呢？ 升学， 对，两个高中的升学率达到了 99%， 好多同学可能就晕了哈。其实呢、再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北京市啊、这个农村地区的天然气入户率达到了 99.9%、天然气入户率，再想一想， 入户率， 哎，对，再比如说我再考考你啊，我们这个牛奶厂啊，或者这个奶粉啊，奶制品厂的这个奶牛的机械化挤奶率达到了 95%， 挤奶率，再给我翻一下， 这可真没法翻呐， 是吧？哎，对，其实呢很好办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这就是翻译的一个算是一个原则啊，你看一下中文呢听起来特别的抽象啊，什么什么率，什么什么率，对不对？那么你反着你看一下中文最后边是不是都是百分比，99%啊，98%呀，95%啊，对不对？ 没错。 哎，怎么办呢？数字先行，中文呢是数字收尾，到了英文当中去呢要用数字先行的技巧，你把数字放在前面就好翻了。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呢农村地区的天然气入户率达到了 99%， 也就是 99% 的家庭用上了天然气， 巧妙， 对，就是 99% of households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have access to natural gas. 99%的啊，这个农村家庭呢已经有了，能够获取了天然气了。 没错，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异曲同工之妙，大家要举一反三哈。比如说我们这个高中的升学率达到了 99%， 那就是 99% 的学生 go to college， 得以进入大学。 没错没错， 哎呀，这一下就化繁为简了。 对对对对， 哎，韩老师讲的这个点啊太重要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希望同学们也能够用起来。大家也都写出了 access 这个单词，也是获取，有什么渠道能获得。 没错没错。 好， as the economy took off， 这句话里头其实也挺精彩的，这个 took off 其实它就是起飞的意思，是不是？ 对， take off。 那经济可以这么说吗？经济怎么样起飞？ 经济的，我们更多的是叫经济的腾飞，对吧？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对吧？我们就说腾飞会更好一点哈、 腾飞会更合适， 更合适，对，没错。 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腾飞呢 ，China's middle class， 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 ，now more than 400 million， 如今呢超过了4亿人 ，400 million strong and still growing。如今超过了4亿人，并且仍在不断的增长，这个短语 strong and still growing 是不是很妙？ 是是是，仅仅把这个句子给大家说完。 Decided to spend those bigger paychecks， 他们呢决定要把自己增加的收入给花出去。 嗯， 啊，这个句子我觉得确实是啊，就像晶晶所说的，真的是很妙啊。首先第一个点啊，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它为什么用过去式啊？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呢，给大家讲的是 as 后边加句子，句子呢往往它的时态呢是一般现在时，哎，在用一般现在时的时候呢，指的是一种客观现实，而这个地方呢指的是过去，大家看到没有？这是过去，整个这个作者他在描述什么？是过去，就过去的若干年里，你看他前面也是用的过去时嘛。The conversation in China was about something, was about, 就是前些年中国一直都是这么样子的，对吧？就前些年中国经济腾飞了，中国的中产阶级怎么样了，对不对？ 对， 现在是变了，哎，要注意啊，时态整个是在描述过去的，时态是统一的。 嗯， 所以呢，跟我们之前讲的是略有不同，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来选择哈。OK, 好，那么再来看后边的这个表达啊，说 more than 400 million strong, 哎，这个 strong 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说的他强调什么，多达，就是比如说多达四亿多人，他 strong 强调什么，这个感觉概念，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啊有一个什么由400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小组， a 400 strong team, a 400 strongteam, 或者说 a 5,000 strong army, 哎，那么由5000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哎这个军队，有400人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小组，这个 strong 呢就放在数字后边来修饰这个作者的感受，他认为这个400或者说认为4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哎，庞大的，所以大家要学会啊，比如说 a 500 strong group,由500个人组成的庞大的小组，哎，大家注意啊，这个庞大的不是你们用的 large, 也不是 big, 而是要用 strong, 大家记清楚了没有？ 哎呀，这个点实在是太新鲜了。一个 strong 放在一个大规模的数字后面，其实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于这个数字他的一种主观感受，他觉得是非常之庞大的。 没错没错， 数量是非常之多的。所以说不用我们所以为的 large, big 之类的修饰词，而是一个 strong 放在数字的后面。 对，没错没错，晶晶解释的很好啊。后边还有一个点啊，就是 and still growing, 哎，这个表达大家看到没有，他说现在已经达到了4亿人，而且还在增长， still growing, 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外刊，尤其像经济学人啊，或者说联合国的一些报道当中呢，他有的时候不用 still growing, 他用什么呢？ and still counting,还有那个 count, 哦， 数数那个词， 数数还在数呢。 哎 ，and still counting。比如说 ，the death toll is 500 and still counting。 哎呀，说这个死亡的那个 数，哎，死亡人数 率哈， 哎，死亡人数达到了，比如说几百人，现在呢还在上升， 还在数着。 哎，对，还在数着， 还 在上升。哎，大家记住啊 ，still counting 和这个 still growing 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意思，他们都是同义词啊，这又买一赠一了啊， 没错没错， 学着了一个。 对， 好，后面 spend those bigger paychecks 是我们那薪水是吧哈？ 对对，没错没错， 支付的薪水。那 spend those bigger paychecks 那怎么理解？这个 bigger 更大的薪水， 是，哎，这个地方呢，就是从翻译角度来讲呢，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了哈。他说啊，这些人呢决定啊怎么样呢，就是肯定是这个中产阶级啊，他们的收入比以前怎么样的 bigger, 哎，比较级。英文的比较级在翻成中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翻成带有比较概念的动词。那么哪些是属于带有比较，这是韩老师的术语哈，带有比较概念的动词，比如晶晶的这个收入啊又增加了，晶晶的身高又长高了，当然不可能了哈，对，这个晶晶的体重又下降了啊，晶晶开心了哈，对，这些你看啊，增加、下降、上升、改善、完善、加强，什么意思呢？就比以前加强了，比以前增加了，比以前减少了，比以前这个提高了，哎，这些动词呢属于带有比较概念的动词。那么在翻译这样的动词的时候呢，你会留心一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国家队啊，我们的这个高帆，哎，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往往会把这样的一动词啊尽可能的转成形容词的比较级。哎，同样的道理，英文的比较级呢在翻译成动词的时候呢，一般会把它转成中文的这种哎带有比较概念的动词。 这也算是一个相互转换。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是一个相互的转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 ,now we enjoy a better environment, 我们的环境现在改善。 越来越好了。 哎，越来越好了，或者我们现在的环境改善了，对吧，改善了，我们可能会说什么 ,our environment has improved, 没问题，你也可以说 ,we now enjoy improved environment, 或者说 a better environment. 你看到没有、哦、改善了，我们到了英文当中去呢，可以把它变成比较级 better。 嗯， 对不对？ 发现后面这个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没错没错，比如说我们增加了对西藏的这个财政拨款，增加了，你也可以说什么 ？We spend more on projects in Tibet， 看到没有？ 哦，所以表示这种程度的，我们是用动词用的多哈、啊，在英文当中可能会用名词或者是一个比较级的结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哦哎、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嗯，像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其实用了很多的，比如说加大了对西藏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好多同学一遇到这种词就晕，说加大力度怎么说？老师我不会，其实特别简单。 你还有力度啊， 哎、 还有加大，没有这种搭配呀、啊。 对对对，那么什么叫加大？是不是比以前大呀？ 对， 是比以前多呀？ 是， 那就好办了。We will allocate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Tibet。 哦，就是我们要。拨更多的 财政 资源 给西藏， 哎，给西藏， 特别简单，你看到没有？加大，哎，变成什么？变成了比较级。 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是为了我们更加灵活的使用语言，你不能困守在那个加大力度上。 对， 英文中没有加大力度，那就是没有，但人家有别的说法。 很简单啊，比较级嘛， 就拨更多嘛，就是加大嘛。 对对对，你比如说现在京京啊，就是在想方设法的加大对大家的学习的支持力度，对吧？ 对， 京京正在什么样呢？is trying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our audience。 对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you guys。 对，你看晶晶又开心了哈，哎呦，说到了你的这个 越来越喜欢韩老师了 啊，对， 抱着韩老师打牌 对，这些点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哈，就是两个词性的转换会帮助你解决很多翻译的难题啊。 嗯、 对， 今天是个大亮点，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词呢，就是这里边的这个 paycheck 啊 ，paycheck 就是咱们的工资啊，工资单啊，你每个月领的那个工资单。 哎、 我正好看美剧呢，看到说什么这个这两天我因为晚上我睡觉之前要看一点美剧啊，这个提升一点自己的口语的表达哈，里面说什么 ？I'm living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哎 ，I'm living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 月光 族，对，没错没错，哎，这个月领了工资了，到了下个月领工资之前呢，就花没了，对吧？哎、 工资条、哎、薪水条都是 paycheck。 对对啊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哎，就是说是紧巴巴的过着那日子哈、 啊， 没有一分钱剩下的月光光， 对 叫 living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没错， 好，最后一句话说 ，It traded up from local brands to Nikes, from cheap phones to iPhones, from tea to $5 Starbucks lattes。他们怎么把自己增加的收入花出去呢？钱多得花嘛，是不是？所以说呢，他们呢就把国产的牌子换成了耐克，哈，把便宜的手机呢换成了 iPhone， 把茶叶呢换成了5美元的星巴克的拿铁。 哎呀，这个真是啊、一语中的哈，这个道出了这个整个句子呢，是不是给晶晶做了一个之前的画像是吧？ 我可不是那个 啊，开玩笑哈，对啊，晶晶现在就代表我们的这个90后了哈，00后对吧？ 00后， 对对对，哎，好，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表达，大家注意哈，叫 trade up， 那么 trade 有 trade up 就有 trade down。哎 ，trade up 什么意思啊？就属于往上调，级别往上调的意思。它其实等于前面哪个词啊 ？upgrade。 哦，这也有它的。 对，没错。哦、哎 ，trade up 就属于什么？换成更高档的。哎，大家去查查词典，因为这个在我之前出的那本就是杰出女性英文演讲里边专门讲到了这个词啊 ，trade up 就属于我把这个旧的车啊卖掉了，什么呢？我 I traded up。My old car, for a new one. 升级换新。 哎，没错没错，哎，就是升级换代啊，把旧的车卖了，换了一个什么什么奥拓。 对对 对，是哈，我们都知道的。 对啊 ，trade up 要注意啊 ，trade up from A to B， 就是把 A 呢升级为 B， 要注意这个表达哈，升级这个词看到没有？用了 trade up 这个动词等于 upgrade，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生动啊。嗯、 所以今天就把 upgrade 和 trade up 一起来记。那刚才韩老师说了，它既有 up， 那么它也有 down。 所以就有 trade down。 对， trade down 的什么，我把晶晶把他的这个200平的大房子卖了，什么换成了一个60平的小房子，剩下的钱什么去炒股，结果呢全亏了。 是 啊，对啊，是。 对，我其实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我们想的是谁。 开玩笑开玩笑啊，那叫 trade down， 注意哈。 啊，有一个 trade up， 有一个 trade down。 对，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段哈，说哎呀，之前不是这样吗？都讲消费升级，是不是啊？都换成好的了。但现在呢 ？Today China's economy is slowing, and shopping has slowed with it. 哎呀，如今这中国的经济啊，正在慢慢的放缓了，同时这个消费呢，也随之降温了。 嗯，哎，这个句子呢我觉得写的也很好啊。大家其实也要关注啊，你看它真正的英文啊，句子都非常的简短。在之前呢上课的时候呢，给大家谈到了说真正的英文的句子啊，大家哎晶晶也可以帮大家数着啊，你看到现在为止有没有长句子，只有一个。 嗯。 就是刚才那个 as the economy took off 那个句子是长的， 是其他都是小短句。 对，就现在大家写文章也是一样，你整篇文章里面的长句子不要超过 30%， 70% 一定要什么短小精悍，用 plain English 叫简明英语，知道没有啊？简明简单明了的语言是最有说服力的。 哦， 对， 简明英语。 对，你像这个地方他说啊，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你看啊， China's economy is slowing，增速放缓，你看中文特别复杂啊，还增速放缓，英文就一个词 slow， 或者叫 slow down。 嗯，因为它是跟着它是来形容这个修饰 economy 的。 对， 所以它不管你是不是增速还是别的什么速， 没错， 反正是经济在降缓就好了。 对对对，是它的速度嘛，对吧？ slow 肯定是速度的放缓嘛，对吧？但是中国人讲话呢就比较啰嗦了，增速放缓，对吧？哎，叫 slow down。那么经济加速呢 ？speed up， 对不对？有 slow down 就有 speed up， 对不对？ 哦，所以他们也是一对反义词。 哎， 嗯， 哎，要记住哈，增速放缓的表达 slow down，slow down 呢，合在一起也可以做成一个名词，比如说 economic slow down， 经济增速的放缓，或者叫经济放缓，对吧？ 嗯， 哎，要注意哈，这个小词。 然后后面呢是 shopping has slowed with it， 也随之啊 with it。 对，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什么？英文当中一种说法，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能力强的同学呢，可以记一个这个表达。比如说，随着机遇的到来呢，伴随机遇到来的还有挑战。比如说 ，with opportunity 啊comes challenge， 或者说用复数也可以啊 ，with opportunities come challenges。哎，就属于，不光光是有机遇啊，就是伴随机遇而来的还有挑战。 嗯，所以这个 with 加上一名词，它就是伴随着， 对 什么什么随之而来。 没错，我们刚才就是把 with 放在了句首，比如说 with opportunities come challenges。如果还原成大家能认为理解的句子，就是 challenges come with opportunities。但是好的英文它一定是倒过来的啊，就是给它倒装 with opportunities come。Challenges，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一个是俗套，一个是高级。 没错，没错。 好，继续后面 ，the stock market 股市呢 is slumping。哦，说这个股市暴跌啊，用的是这个词叫 slump。 对 ，slumping。 没错啊，这个 slump 啊，也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啊 ，slumping 啊，暴跌。暴跌呢，还有一个词是用的更多的，就是 tumble 啊 ，t u m b l e tumble。 那完全就是。跌倒， 哎，对对对 ，the stock market is tumbling， 哎 ，tumbling， 跌跌撞撞的， 没错没错没错、嗯， 也是这个词了，同学们会的就拼一下哈 ，tumbling 也是形容可以形容股市， 哎对， 部分啊啊比较萧条啊暴跌呀 ，China's currency has lost some of its value， 中国的货币呢也贬值 ，lost some of its value， 原来贬值可以这么说。 对，你看中文呢，这个就非常的简洁哈。中国的货币贬值，大家一般看到的贬值呢，第一反应是 depreciation， 对不对 ？depreciate， 哎，升值叫什么 ？appreciate， 对不对 ？appreciate， 哎，升值，贬值呢 ？depreciate 啊 ，depreciation 啊，我们经常说的什么 dollar depreciation， 美元贬值，对吧？ 嗯、 哎 ，appreciate depreciate， 哎，这个升值贬值，哎，当然大家经常看到这个 appreciate 表示感谢某人，对不对？ 对，感谢感恩之意哈。 哎，它还有升值的意思啊、哦、，appreciate appreciation， 那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意思了。 哎，没错没错、嗯。哎，除此之外呢，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用的更加，就是老外他这个行文呢，一般用词说的比较多的，说的非常具体啊 ，lose some of its value， 丢失了它的部分价值，那当然就是贬值了，对不对？ 哦，对了，哎、丢失部分的价值，其实也就是。贬值了， 没错没错。那升值呢？那当然可以说什么 gain value，、 哎、 对不对 ？gain，、哎、那 add 呢？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没问题的。 哦、 对， 好，你看我们也真是说贬值升值这事儿吧，人家就得要一个用简单的句子来说，让你人人都能读懂。 对，没错。 如果你写一个 appreciation， maybe 没准人不能明白。 像普通老百姓啊，比如说美国，不见得每个人都上过大学或者都水平那么高、啊， 受过良好教育， 他不懂的话，比如说 appreciation， 他可能说，哎，这是什么呀、啊？对不对？他可能搞不懂，对吧？ 哎、这就是什么作家良心， 哎，是 不是？ 没错，没错。 The trade war with President Trump has left many Chinese feeling pessimistic。呀，说随着这个贸易战哈，也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有些悲观。嗯，这个就有 left many 让谁谁谁感觉到悲观、 嗯、 left many Chinese feeling pessimistic。 嗯，这地方就是掌握一个小的表达啊，就 leave somebody 加、doing， 就使得某人处于某种状态，或者说 leave somebody 加形容词，比如我们说洪水让500人无家可归，对吧？ The flood left 500 people homeless。Leave somebody 加形容词，或者像这个地方的 lea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也是可以的。这个后边的 doing something 也是补充说明，是一个状语啊，补充说明他的这个、状态，对吧？使得很多的中国人怎么样呢？他的状态就是什么 ？Feel pessimistic、嗯。 所以说这个 leave 啊，加上人，再加上一个状态， 对， 它也可以理解为是让某人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中。 没错，没错，没错。 好，这里是 left Chinese feeling 怎么怎么样。谁谁谁让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都可以用这个句子。 没错。 China's consumer culture has by no means ground to a halt。啊，这一看就是专业用词啊。 是。 那中国的这个消费文化呢，诶，可是也并没有停止。 对。这里边呢啊，来看第一个表达啊，就 China's consumer culture。哎，其实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我们之前说的消费升级里边的消费是用的哪个词啊？consumption downgrade 是用的 consumption， 而这个地方呢，消费文化的消费呢是 consumer culture。 大家还知不知道消费品怎么说呢？ 那就是 consumer goods 啊、哦， 哎， 消费品， 哎，大家要注意哈，就说有的地方的消费呢是用 consumption， 有的地方是用 consumer， 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一种习惯说法，你要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就好了，对吧？ 好、哦、的、哎，我们跟着学习就好。 没错没错，就是一种说法而已，对不对？ 嗯， 哎， 那这里 by no means ground to a halt，halt 是停止。这没问题。那 ground to a halt 呢？ 嗯，它是从 grind 啊 ，grind 啊 ，ground 是 grind 的过去分词啊 ，grind to a halt 啊，就属于什么？这个一下就停止了啊 ，grind to a halt， 这是一个表达，grind to a halt。 它有没有那种猛止住的意思？ 没有，没有， 没有哈，它就是一个停止。 对对对。 嗯，好，后面 ，but in the streets an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但是呢，在街头和中国的互联网上 ，the talk is about cutting back in ways big and small。好 ，the talk is about something， 大家都在谈论着，谈论着，又出现了 cut 这个单词，引领的小词了。cut back in ways 是各方面啊都要减少开支，哪方面呢 ？big and small， 大大小小各个方面，人们都在谈论着怎么样削减一下开支。 对。这个地方呢，来看第一个小的表达哈 ，the talk is about something 啊，大家都在谈论啊。你看啊，中文你从中文看英文的话，人们谈论的是，换成你就什么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对吗？ 对， 人们谈论的是啊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建议说大家要看外刊啊？如果这个译文质量还是有保障的话，你最好先做下逆向训练，比如说先看中文，人们谈论的是啊、哦，我会说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那么你能不能想一想，哎，有没有更好的说法呢？更简单的说法，你看老外说的 ，the talk is about something，、 嗯、 把人们给省略掉了。 就不管是谁在说，反正他肯定是人在说。 没错，没错。 难道是车在说吗？ 那是网在说吗？ 就是 the talk is about something， 就简洁明了了。 对，在后边呢，减少开支啊，刚才晶晶已经提醒了，叫 cut back， 我刚才也谈到了 cut down 等于 cut back，